但你又唔知佢要對白講乜，咁呢個責任係喺編劇定執翻啊導演，定係你哋落到你哋配音員嗰度執咧？ 嗱，兩睇啦，有啲個長記當時佢錄嘅，佢有啲記得嘅，大概係乜嘢？但係我哋咧，亦都學多咗一個技能， 係 讀 唇，係啊， 哦，焗住噶。咁當然，如果你個演員佢現場佢例如係講緊普通話或者講其他語言，我哋冇辦法啦，係嘛？如果佢講廣東話嘅咧，我哋係睇得好清楚嘅。同佢份稿上面寫嘅有啲咩出入，我哋全部要自己執曬。 哦， 係啦。例如佢寫呢句對白，佢後面爭咗個㗎啦咁樣。佢可能寫出嚟佢冇寫過架喇咁樣，個口有喎，咁點啊？咁我哋唯有自己加翻上去。 但我覺得你好勁喎，架喇你都睇到，因為嗰啲架喇其實唔會好刻意架喇出嚟噶嘛。係係， 我都話咗噶啦，可能係咁噶嘛。咁個口係好大噶嘛，係咪啊？ 咁你就要怪噶啦。 係啊，咁因為可能佢個稿淨係寫咗我都話啦，咁嘅啫喎，可能只不過。 但你又見到佢有個架嗰個位置， 我哋就要去睇埋呢樣嘢。 好勁啊！覺得你哋 呢個唔係嗱，如果你俾我而家去做一個頭先阿 Ken 講嘅工作咧，即係你就咁聽就好似好簡單啦。但其實你要可能要回帶睇好多次啊，你先可以估到佢。反复睇好多次，仲要你睇翻个剧情喎。 系啊，演戏喎，系啊，系啊。有时中间会漏噶，其实。 系或者佢背咗镜，或者个镜头剔唔到佢个口。 冇错， 但佢又讲嘢嘅。 冇错，可能佢系一段对白，一段对白佢中间有一个对cut咗去你嗰度， 系， 然后再翻嚟咧，翻佢嗰度又接翻个口，咁你中间嗰扎你填啲咩落去咧，接唔接得翻咧？咁嗰个都系一个好大嘅技巧嚟。 咁呢个系边个嘅责任？即系个工序系边个上？应该系。编剧啊， 系大家嘅责任。 其实当然当时系有一个叫做长记，长记就现场去记录呢啲嘢啊。你收得好嘅，咁啊完全 exactly 将佢所有佢讲嘅嘢写翻晒出嚟，清清楚楚咯。但有时一定会有甩漏噶嘛，绝对会有甩漏，同埋到时我哋配嘅时候，同佢拍嘅时候 系 剪过噶嘛， 系啦， 系啦，未必系噶嘛，即系可能你拍咗十段嘢出嚟，剪埋之后你中间有啲嘢跳咗冇咗噶嘛， 啊，因为你长记唔知道导演会点剪， 系啦，冇错，佢拍系记录当时拍啫嘛，你后边剪嘅时候剪咗啲咩出嚟咧，佢都未必知嘅， 系， 咁啊要靠我哋可能要执翻啦。 哇！呢、這 个，我觉得呢个技巧，即系架喇嗰个技巧咧，其实你真系要做翻咁上下年资，你先至可以驾轻就熟啊！真噶， 因为惯咗我哋嘅工作埋到去就系望住个画面睇个口，因为电影系完全唔会有声嘅， 系， 因为佢现场冇收嘅，佢净系收就系靠嗰个录音带收翻嗰啲写翻对白嘅声， 听到都惊啊！真系， 系啊，咁你可以谂下，我哋喺一个好黑嘅。好似戏院咁样嘅、一个大银幕咁样嘅，放啲片出嚟，望住个片放紧，啊啲演员喺度讲紧嘢，佢讲紧咩啊？你完全都唔知道，你唔望个剧本，见到佢喺度做戏，但乜声都冇。我哋就要靠个剧本，然后填翻嗰场戏所有嘅对白、语气、反应，例如佢喊紧。中间又可能讲两隻字噶嘛， 系啊，多得佢唔少啊， 即系可能系佢喺度好激动喊紧嘅时候，佢中间又唔知弹咗两个字出嚟噶嘛，可能系因为佢演紧戏啊嘛，佢唔会顾你以后配音嗰个好难配，唔会咁谂嘅，即系佢系拍嗰阵时佢拍到个效果就得噶啦嘛，咁后边其实。以當時的電影來講執口是很重要的一件 事 是、你配出來似不似是他原本的人、這個就很重要了 誰願意講出一些自欺的說話你叫我以後忘掉你誰令我今天開始不喜歡講話暗里我继续再想你，怎可掩饰心中的哀伤？手里感觉到你双臂的冰冻，看冷雨在脸上的乱爬，心中忐忑伸出一双手，只要不顾一切的拥抱。你叫我的心倒挂，

冇。 咩啊？嗰个年代， 佢个声同家辉嗰个声， 唔系因 为我听唔到嘅。我就算睇阿家辉嗰个溥仪啊，或者系 都唔系佢把声嚟噶嘛， 佢都系配音嘅啫嘛。咁、 啊、 我点知佢把原声系点样？ 其实咧，同埋嗰个年代咧，我哋比较少机会系嗱，我哋能够接触到嗰个真人嘅，可能睇电视佢接受访问啦。 发哥把声我会知， 发哥因为做电视出身啊嘛， 做电视 识， 但系啲电影演员把声系点，冇人 你揾唔到嘅。 正如系你唔会知道成龙大哥或者系洪金宝大哥本把声。本来 系啊，你唔知个系后嚟，唔知点解会多咗啲宣传之类。 会咁问咧，因为家辉哥后来把声好 icon 噶嘛，佢做完嗰啲黑妹嗰时系扮女。 系啦系啦， 佢 嗰阵时系 几奇啲声嚟噶嘛。 因为嗰阵时佢因为要做呢啲角色，佢就开始自己配多啦， 哦、 自己配多啦。 系咁，即系所以你第一下就未必使调节你把声。 食佢嗰个角色，例如佢个角色系个弱啲嘅，或者 书生声啦， 系啦，例如佢系着住恤衫西裤咁样，定系着住监趸嘅衣服咁样，着住嗰啲囚衣咁样嘅时候，你用啲咩唔同嘅方法去食佢嗰个样咯？亦都佢有系同其他人抗争讲嘢嘅，即系喺度争取啲咩，喺度嘈啊，喺度抗议啊咁样嗰啲啊，喺个饭堂度唔食饭嗰啲会比较恶啲嘅，但系亦都有同阿发哥两个人坐埋倾偈，系啦，心情 或者见下个女朋友嘅时候， 系啦，心情少少咁嗰啲咁样嘅嘢，尽量去学佢咯，唯有系。 因为点解会咁问咧？嗱，我唔知道啦。譬如我哋去拍戏，咁一个每一个演员可能佢演唔同嘅角色，佢会有个设计俾佢嘅。譬如佢用个咩汤，或者佢个演法底系点样？好啦， 但系因为你哋而家有现场收啊嘛， 系啊， 你想要佢咩汤？一拍完你哋就知啦嘛，系嘛？但以前拍嘅时候佢冇噶，导演系要求个画面系我想要嗰个画面，就 OK。因为之后都系大部分都配音嘅， 因为嗱，你哋用声音你都可以玩好多把声出嚟噶嘛。即系你会 set 定咗设计定一个嗱呢次咧就系监狱风云入边阿耀仔梁家辉把声，你会唔会有 program 咗一个声先噶？ 开头我觉得需要，但其实系错嘅。 哦。 即系我去睇翻好多前辈，其实佢哋第一嘢埋去咧，一定系用最 natural 嗰把声。 即系平时陈一把声系咁就咁啦， 最 natural 最舒服，你最容易 control 嗰把声。咁、 嗯 哦、你用咗之后咧，再 tune 就容易啦。 哦， 因为你一开头你俾咗个设定自己，我要乜嘢嘅乜嘢嘅 key 咩嘅咩嘢嘅 level。你跟住要 keep 可能係難嘅，會係 係係，因為嗰個已經係一個扮咗嘅聲， 係啦冇錯、哦。所以我哋第一個就係 natural 俾導演聽嘅，咁樣 O 唔 OK 啊嘛，咁樣去嘅咯，跟住呢把聲去嘅。同埋我聽好多其他嘅前輩，無論係阿控哥啊、阿聰哥啊，之前過咗身嘅，啱啱啊舊年配啊譚詠麟啦、啊，好多係啊，啊配好多配好多配過華仔啊，好多嗰啲 啊 都好多主角配嘅， 嗯 嗯。 我睇佢埋佢就好轻松嘅，就系用自己最舒服嗰个咁样去做，然后再需要嘅时候先去做个 fine tune。 系， 我觉得咁样系最好 咯。咁、欸、会唔会惊撞其他人噶？即系嗱，呢把声你系配咗家辉哥啦，即系最自己最自然嘅嗰把声。咁跟住可能下一套系第二个演员，咁你又系用个一个自然自己嗰把声。 嗱、呢个咧，除非系而家喺某啲电视剧。或者系我哋配音剧啊、动画嗰啲，可能会有好多嘅听众会去作为一个比较，觉得似边个。但系以前我哋睇电影咧，你唔会去好 mention 个配音呢样嘢嘅。我哋入戏院睇戏，睇咗佢就系咁就系咁噶啦。 哦， 即系等于我睇成龙或者睇洪金宝，佢哋系咁嘅声。当呢两把声配咗其他人嗰度咧，你会觉得唔会系成龙洪金宝嚟噶？ 其实哎呀，你又讲得好啱喎，真系噶。 真系、 哦，睇电影系真系唔会咁样噶、 啊。就 系 你唔会去谂呢样嘢咯。 哦， 系嘛？你谂下成龙，哇！警察故事或者咩龙少爷嗰啲，你会唔会谂到阿控哥系配紧旺角卡门啊、乌蝇哥、张学友？ 真系唔会， 系佢嚟嘅咩？ 系啊。 等我谂下乌蝇哥把声先。 系、 啊。系啊。 啊系、啊，你咁讲好似系。 系 系、啊。系啊系啊，控哥嚟噶。阿聪哥之前配咗谭咏麟。 系。 但系喺旺角卡门个万梓良又系佢嚟嘅。 吓？ 系咩？系咩？ 系啊！ 哎呀，我真系冇留意啊！ 咁你又真系讲得啱喎！ 系啊，你唔会？ 哎呀，好似系啊，系啊！你咁讲就会有啲印象、 哦。所以就唔会惊，因为我哋已经冇认个声 啊。系啊，我哋冇刻意去认啊，真系。 系唔会刻意去认噶？ 系 啊，因为以前睇戏就睇戏，系啊，听到出嚟就会有呢、這个效果已经出咗嚟、 啊。 你配得似嗰个演员就有呢个咁。 系、 嗯。 亿千千次对，亿千次错，自己尽将。